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各主要景点景区的天气情况。天安门多云，33到26度；八达岭长城阵雨，28到20度；延庆龙庆峡阵雨，29到20度；平谷金海湖多云，33到24度；怀柔红螺寺阵雨，30到24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阵雨，29到21度；密云云蒙山阵雨，29到21度；门头沟灵山阵雨，25到17度；房山十度阵雨，32到24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贵州旅游广播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贵州旅游广播的主持人明玉， 我是文文。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旅游的主题呢，是关于就是改革开放这40年来啊，咱们的旅游出现了哪些的变化。 嗯， 其实说到变化还是挺多的。 对， 嗯，第一步从交通上的感受就特别明显。 因为以前的旅游嘛，大部分都是坐火车、开车，然后现在渐渐的变成了坐轮船和坐飞机。 对，不仅仅是交通方式上的变化，在速度上也有很明显的变化。 嗯，对， 像以前的这种绿皮火车就要坐很久很久， 非常非常的慢。 但现在绿皮火车好像又成了一种风景线了。 大部分人呢喜欢坐在绿皮火车上拍照，这是一种情怀嘛， 看风景这样子。 对，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是交通，而是旅游方式的一个转变。 嗯， 以前你会不会发现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就看景点会更多一些？ 对，的确是这样的。 嗯，你会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些景点，有哪些地标式的建筑， 然后都要拍照 去打卡。 对， 嗯啊，但是现在呢会有更多的这种主题式的旅游，比如说最近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到的，从贵州出发到泰国的一场运动之旅，它是里面呢有一个8天的行程嘛。 8天。 嗯，然后呢会有打泰拳， 这样就很有意思，让我的旅行呢变成非常有意义了。 它是带你去学习到了某一样东西。 对，并不是单纯的去游览某个景点。 对，它是完全是把你在那个地方享受了海景，然后呢在那个海边一起去学到了某一种运动。那天我跟那个教练在聊天的时候，我问他，那我走下这8个行程来说，我能够收获到什么东西呢？问得很官方。他就说了一句，你可能会收获到一个很好的身材，或者说某一种生活习惯。 就是说这样的旅行呢，让我们的目的或者是意义更深刻。 对，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哦，我在这个旅行当中我不是去拍照去看风景，我是去 get 到了一些东西的， 同时风景也没有少。 哎， 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潜水，因为我们现在的旅行当中呢常常会有一项潜水这样的项目嘛。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先来说潜水。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旅行他其实就是为了去考那个潜水的牌照的。 对，就那个证，潜水证。 潜水证，自由潜水非常令人羡慕嘛。所以今天首先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拥抱到潜水这项运动。 嗯，对，其实说到潜水呢它是有区别的，我们分为浮潜、水肺潜水和自由潜水。嗯， 浮潜其实很多人都玩过，因为去很多景区他们都会带你去浮潜嘛。 对，有这样一个项目。 而且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不会游泳，那我可以玩潜水吗？就浮潜完全没有问题。 对，同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论你的水性好与不好都要穿上救生衣。 安全最重要嘛。 嗯， 在浮潜的时候其实它就有一些像漂浮啊、下潜啊、还有上升、排水、换气、呼吸等等一系列的技巧，就这种潜水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巧你在浮潜当中就可以学得到了。 对，是的是的。然后还有水肺潜水，就是潜水员自行携带水下呼吸系统所进行的这样一个潜水的这样一个运动。 嗯，这个它就需要再掌握的更深一些了，像这个一开始教练都会教你的。浮潜呢它其实在海边，那教练教的东西不多，水肺潜水一般教练会带你到比较深一点的海域那边去，然后你要学到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了。 对，其实我们的水肺潜水也是分为了很多种的，像休闲潜水、技术潜水和工业潜水和体验潜水。 嗯， 前三种都是需要我们的潜水证的。 对，体验潜水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景区会有的，差不多400-500块钱一次呀，这个样子。 嗯， 会带你到一个大概20-30米深的一个海域去观看一下海底的一些景观。 还有就是自由潜水，其实自由潜水就是不携带气瓶，完全通过自身的肺活量调节呼吸来下潜的这样一个运动。 嗯，这个真的其实还蛮难的。 其实从1970年开始它被称为水下极限运动。 对，它是具有一定的危险程度的嘛。嗯， 对， 其实有时候你花上几百块钱啊，经过一些简单的训练以后，在专业的教练带着我们去看看海底的风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的确， 但是这种的话它对我们的下潜深度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 一般这个下潜深度呢大约在12米。 我之前有去进行过一次那种体验潜水嘛，那个时候真的是教练很风趣的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像一些规则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干货什么的 技巧， 就是对你要去注意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包括教我们去呼吸，怎么呼吸。但是到了下水的那一刻，之前我以为我准备得很好了，但到了下水那一刻你还是感觉你手脚冰凉，就你会害怕海底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恐惧。 嗯，你一沉下去的时候你是听不到上面的声音的，那种声音的感觉就已经变了嘛。 其实还是有一句话说嘛，其实潜水就是来体验大海的真正的宁静 啊。对，那个时候你能够享受到你自己心里边的一种宁静。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去潜水的，就这项运动它还有一定的特殊性。 就像比如说怕水、有严重的鼻炎、有心脏病的人呢是不适合来参加潜水的。 嗯，因为没有办法做到一个身体的内平衡嘛。就像我们下水的时候有些人他的这个耳鸣还有耳痛的这个反应就会特别大。 对，然后还有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状态。 嗯，对，你自己的一个心理准备工作一定要建设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前期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你在水里面如果突然间发慌了，没有办法呼吸，或者说你带着那个器具的时候你呼吸的一个流程做反了，因为是必须要嘴巴吸鼻子呼出来嘛。 对， 嗯，做反了的话也是非常危险，就会呛水。 在我们潜水后的24个小时之内呢也不要乘坐飞机，包括去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这个是在学习的时候教练都会告诉你的。 而且就是我们去玩潜水的话一定要遵守到一些海洋的小规则，这是很重要的。 对，一定要爱护我们海洋里面的鱼类、贝类、海藻类和化石类的东西。 之前我们去潜水的时候教练就说了，他说海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看，但是请你一样都不要带走，因为它就在那里才是会它最美的时刻。 对， 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准备好要来一场这样子的旅行了，就是来一场这种潜水之旅、考牌之旅，买装备也很重要。 的确是的，其实呢好的装备也会给我们的心情带来非常好的影响。 嗯，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装备上随意的涂鸦，包括拿来我们的装备拍照，这是最重要的嘛，对吧？ 晒朋友圈。 对，是的。其实在我们浮潜只需要准备面镜、脚蹼和我们的蛙鞋和呼吸管，这也是在我们进行潜水之前要准备的东西。 对，浮潜的话准备东西相对要简单一些嘛。 对， 深潜的话呢你就要准备一些调节装置了，像潜水的仪表，包括残压表、深度表等等，因为这些表的数据对你的潜水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气瓶和增加我们负重的牵腰带，同时呢还有面镜啊，这些都是需要带上的。 其实在温度较低的时候呢还需要我们的保暖的潜水衣。 嗯，

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明玉，大家好， 我是萌萌。 刚才都一直在和大家聊潜水嘛，像这种装备啊，还有潜水的种类，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说到怎么样去考这个潜水证呢。 其实潜水证呢，就是说在我们体验潜水之后呢，购置了装备之后，从体验消费向一个深度消费用户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考证也就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选择。 对，但是你知道考证其实不容易的，你要去选择你到底想考哪一个证。根据到一些初学者的话哈，目前有两种证是比较合适的，一种叫 OW， 一种叫 AOW， 它是开放水域初级潜水员， AOW 呢是开放水域进阶潜水员。 其实 OW 的考试呢，要求年龄必须满10周岁啊。 对，这个要求还是很简单的。 对， 很多喜欢的能够接受到这个运动的小朋友就可以去考了。 OW 呢是最基本的潜水课程了，这个课程呢，从我们学习到潜水的技巧，学习到潜水的安全知识。 AOW 和 OW 的区别其实就是 AOW 是进阶潜水员， OW 是初级潜水员嘛。那 AOW 在课程呢，它可以参加到不同的一些，比如说专长潜水训练，像深潜啊、船潜啊、水底导航，还有夜潜等等，都是可以参加的。 我觉得这样的体验还是更好一点，同时对我们的身体要求也是蛮严格的。 其实如果你有过一定的潜水经验的话，可以直接去考这个 AOW 嘛。那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新手， OW 还是会更适合一些。 说了这么多，向大家介绍一下适合潜水的岛屿吧。比如说科隆岛，科隆岛呢是位于巴拉望省最北面的布苏安加岛的东南沿海，距离科隆镇大概有30分钟的船程啊。在科隆岛上呢，一共有7个咸水湖啊，其中凯扬根湖和狼鱼湖也是最著名的，在菲律宾最干净的湖泊。 而且科隆岛曾经是被称为世界沉船潜水圣地，这边是有13座沉船的这个潜水点的。就是你在海底下，你不光可以看到本来属于海洋的一些东西，还能够看到13座沉船，还有令人目不暇接的像珊瑚花园啊，还有非常漂亮的长白沙滩，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 距离我们国家比较近的呢，也就是菲律宾的非常老牌的这样一个潜水教学点啊，叫做 PG 岛。它是位于菲律宾明多罗岛的东部，距离菲律宾的首都呢大概有150公里，也是亚洲最著名的潜水天堂了。 这边是有一个天然的避风塘嘛，所以呢在这里的水下生态可以说是非常多样的，海洋生物的种类可以说是非常多，各种像珊瑚鱼、狮子鱼、麒麟鱼，还有大型的软珊瑚啊、巨型剑鳍、魔鬼鱼，还有礁沙等等等等，在这儿你都能够一览无遗。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从贵州去到外面参与的一些旅行的项目，那么在我们贵州的本地呢，当然了也有非常有特色的项目，那就是徒步了。 对， 我们都知道徒步在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兴盛啊，大家通过徒步呢可以感到非常的放松，3-5好友在周末的时候呢一起去外面，拿上自己的装备去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哈。 而且你知道现在信息太发达了，我们想要约朋友根本就不用跟他见面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在我们徒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朋友的另外一面，比如说他的生活技能，还有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与他聊天的过程中，他在那样一个自然的环境下传递给你的三观， 对， 可能和在城市里又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体验当中会给我们更多的真实感。 很多人用地无三里平这句话来形容贵州嘛，所以来贵州徒步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 就比如说开阳的紫江地缝，距离贵阳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嘛，是一处特别壮观的喀斯特地貌的景观。 在这里徒步呢，需要从海拔的2100米下降到海拔的700米的地缝的底部，这样一种体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有意义的。 而且你知道，在这个紫江地缝，它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不到2米宽的距离。不过还好，它徒步的难度不是特别大，因为沿途你可以看到一些像碧绿的河滩啊，还有山涧的流水啊。同样，你去到谷底的时候，就我们说到这个地缝的底部的时候，你还可以去在那里扎营、野炊，非常适合就是初级徒步玩家。 还有镇远的铁西，有着贵州小九寨的美誉啊。在这里呢，林木葱郁，沿着这个峡谷行走呢，一路都是青山绿水的美景，而且没有大批旅行团的喧嚣。 如果你去这儿的话，真的可以享受没有人打扰的那种宁静的，并且它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徒步景区。你进入到景区以后，它会有一些徒步的提示，你只要按照那个走就可以了。 黔东南的雷公坪呢，也是在贵州驴友圈中最为经典的徒步地之一了，几乎每一个热爱徒步的驴友都会来这里打卡穿越一次。 对，徒步雷公坪它主要大家是去穿越那个森林地区的嘛，像它的平顶是一块非常开阔的湿地，在那儿可以露营，但最累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在山下有一段，它的路途是比较陡的，对体力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不过还好的是什么，雷公坪的西北方它是连着我们非常著名的景区 西江千户苗寨， 对，这个太出名了。那你下了这一段陡坡之后呢，就可以去苗寨里边好好休整了， 顺便感受一番苗寨的风情。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离贵阳比较近的吧，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来到贵阳避暑嘛。那在贵阳附近的开阳有个叫十万溪的地方，那这个十万溪它是在南江大河上游的深山峡谷当中的，这里非常适合寻求刺激的驴友来徒步，因为它从这个山上到溪流所在的谷底啊，差不多是有垂直距离有500米的样子，而且它山形的坡度也将近有70米， 它是一处天然的绳降的基地啊。从谷底返回山顶的爬升过程中呢，又是另一种挑战，不光是穿越山林，有的地方还需要攀爬水流湍急的瀑布。如果你是自虐派，十万溪绝对能满足你挑战自我的愿望。 对，但这边的话还是建议相对专业的一些户外俱乐部的成员啊，或者说专业的这种徒步爱好者过来玩，因为它是没有固定路线的，难度徒步难度也会比较高一些， 跳脱开传统的旅游方式。现在我们大多数人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中青旅遨游暑假第三弹国内游专场来啦， 驼铃叮当，丝路漫漫，追寻古道文明，自驾房车探秘灵魂休憩地西藏， 打卡三亚网红圣地亚特兰蒂斯，和家人在水世界疯狂尖叫，缤纷乐园长龙，迪士尼造梦多彩假期 amazing， 即日起报名，强力减高至500元优惠， 详询400-600-6666，或是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萧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萧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 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okay.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刘超。夏日炎炎，大草原的习习凉风敞开了热情的怀抱迎接四方游客，如今的内蒙古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诗和远方。全域旅游、四季旅游的新定位，让最炫民族风、最美草原情越来越具吸引力，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是景。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脚步，内蒙古的旅游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升级换代的欣喜。内蒙古人的旅游方式也从景点打卡式的和标志景观合影留念，变为如今的坐游轮、乘高铁、住度假村、享农家乐、牧家乐等体验式的休闲旅游。从绿皮车晃晃悠悠一天行走500公里，变为如今的跨越千山万水可以朝去暮归。从小旅馆、招待所、拥挤的住宿环境，变为如今宽敞明亮的星级酒店和各式各样的特色民宿蒙古包。这其中人们品出了如今精神物质生活的丰富，当然也品出了改革开放成果的甘甜。本期的环球旅行家，刘超邀请大家和我们共同走进内蒙古，感受40年的旅途风光，了解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嗨，内蒙古！ 你好，内蒙古！ 你好，内蒙古！ 你好，内蒙古！ 我是蒙古三百诺。 三百诺，内蒙古！ 嗨，内蒙古 ！Hello， 内蒙古！ 加油，内蒙古！ 加油，内蒙古！ 加油！ 改革开放40年，旅游方式之变，玩得越来越自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除了少数导游或者有亲戚朋友在远方生活的人以外，旅游是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 偶尔会有旅游的机会，也是乘坐着绿皮火车，吃着自带的干粮，在旅游景点景区附近找一个简陋的小旅馆，每到一个景点匆匆忙忙留下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即便如此，这样奢侈的休闲方式已经足够让很多人来羡慕了。如今许多70、80后每每回忆过去的旅游，总有说不完的感慨。那时候的人们是为了旅游而旅游，在他的心目当中，旅游的内涵就是登长城、逛故宫、看秦始皇兵马俑、游桂林山水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然后和景点标志性的建筑合影留念。上个世纪90年代，内蒙古人的物质生活进一步丰富，旅游的人也明显多了起来。1999年的国庆假期首次连放7天假，这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旅游意识，许多人把旅游当作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曾经来做客节目的90后姑娘曾晶晶就是一个热爱旅游的人，她从6、7岁开始随父母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她说喜欢旅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今年的4月份，曾晶晶办了一张打工签证，前往新西兰边工作边旅游。她自己说，她是一个把旅游当作生活的人，她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在她看来，感受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底蕴，和他们的交流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如今随着内蒙古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加上人们的腰包鼓了，假期也增多了，旅游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观光转变为休闲度假，享受生活，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增长见识、磨练意志，或者与人交往，出游的目的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很多朋友喜欢来内蒙古放空自己，无论是去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去望一望一望无垠的草原，还是去腾格里、巴丹吉林感受苍茫辽阔的沙漠，找一家民宿住上十几天，蓝天、白云、河流、马群、阳光，眼前的一切都会像一幅画，与世无争，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很多人之所以会爱上这种闲散的旅游方式，正是因为它能让人身心完全放松，达到真正休闲度假的目的，同时又能够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既是一种旅游方式，也是一种品质生活。经济的发展让内蒙古人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出国旅游正渐渐成为年轻一代的热门选择。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人走出去的同时，内蒙古旅游业也正把越来越多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引进来，来观赏草原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根据内蒙古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内蒙古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3440.1亿元，比上年增长26.7%，接待入境旅游人数184.8万人次，增长3.9%，旅游外汇收入12.5亿元，增长9.4%。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刘超。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旅游交通之变化，出行越来越快捷。现在出门旅游，坐飞机1-2个小时就能到，一路吃得好，玩得好，还有手机可以随时拍照。和20年前的出游相比，现在的远途交通工具真的是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90后的听众李元做客节目的时候跟我们说，以前随父母去北京，坐的是绿皮火车，从呼伦贝尔出发，要坐上1天1宿才能够到达当地。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航线航班少，机票也贵。而现在各大旅游网站天天推出好多打折机票，有的甚至会比火车票更划算。根据交通运输统计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3.1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加上法定节假日免收过路费，加速带动了自驾游的发展。现如今日新月异的出游方式，让游客花费在旅途上的时间越来越短，留在景点景区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人们的旅游逐渐告别了走马观花，进入了一个深度游的体验新时代。而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人们也越来越理性，不仅追求着诗和远方，更加看重身边的景观和体验。像自驾周边游、单车骑行游成为了越来越多内蒙古人的新选择。 带着雪白的氧气， 改革开放40年，旅游生活之变，吃住越来越讲究。旅游住宿在这40年里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酒店数量有限，接待能力不足，加上收入水平不高，手头不宽裕，人们出门旅游时一般会选择条件较为简单的小旅馆或招待所。现如今，不管是自助游还是跟团游，吃住的标准都越来越高，也更加便捷，在哪里都可以寻觅到地道新鲜的当地美食，也可以在异乡轻松地找到家乡的美食。豪华的星级酒店，别具风格的民宿，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与此同时，酒店的配置也在持续升级。来到内蒙古，你会发现住宿的环境越来越好，空间越来越大，当然体验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比如莲花酒店，让你在蒙古包里就能够看到星空或者沙海。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各大旅游网站纷纷推出了酒店预订业务，各式各样的民俗短租平台也随之兴起。现在只要打开手机 APP， 选好你想订的酒店或民宿，你就能够轻松搞定。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刘超。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旅游之如厕的变迁。随着暑假的到来，气候凉爽的内蒙古迎来了旅游旺季，沙漠景观、草原风情、历史街区、工业园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如何确保游客获得满意的游览体验？厕所是一个最基本的硬件条件。近年来，内蒙古将厕所革命不断推向更广空间，从城市到农村，从草原到沙漠，从农业园区到工业园区，大大提升了旅游公共服务的水平。内蒙古地区幅员辽阔，横跨中国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区，气候地貌多样，旅游资源多元，而厕所革命同样需要适应这种多样性。像几十年前来到内蒙古参观的朋友会发现，这里的如厕条件非常简陋，像在草原沙漠深处，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几十公里难得见到一个公共卫生间，许多如厕都要在自然环境条件下解决，这让许多来内蒙古旅游的朋友会觉得非常的不便捷。而现如今，除了如厕环境有了更好的改善之外，如厕条件和空间也在向更好的条件发展。像如今走进国家级 4A 级景区鄂尔多斯市康巴时，整个城区体现出了服务游客的理念。在这里，厕所被当作城市景观来打造，采用木屋式、蒙园景观式、当代建筑式等不同建筑风格。而像呼和浩特包头景区内的厕所更是突出了实用性，像在果园、休闲场所、民宿等处设计了不同形式的厕所，有的外形如木屋，有的是农家小院，有的采用仿古建筑风格。在呼和浩特市区随处可见的青城驿站，当游客走进会惊喜地发现，这里不仅有完善的厕所设备，还有幽静的茶室可以休闲聊天，游图书室可以休闲阅读片刻，还有微型超市，方便来这里如厕的朋友买到日常用品。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郑一平介绍，